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，冻

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随风飘散，随着风散开，看见天的蓝，不安定的未来，只想让自己没有牵绊。给了我的爱，也许是时候选择放手，学会孤独的滋味，偶尔想要重演拥有冒险自己对你的思念。我应该享受自由，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，尘埃飞过。

点懦弱，可是从不 Thank you.

起风又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心。 在心间，呼啸而过你的昨天。